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53集，六耳。 随行的部队这么少的人？ 费胜再次蹲下去检查了脚步， 多数都是推车的土匪，边杀骑兵没有多少。 游击戴上了头盔，坐在马背上，像是尊铁雕的雕像。他在勒马时发出了沉闷的声音， 他们乔装打扮就是不想惊动别人，恐怕在洛山还有内应，否则不敢这么点人深入到此。夫君，若是想要弄清楚到底是谁在与他们里应外合，就得赶在他们进入洛山境内以前拦下他们审个清楚。 离北铁骑随行的人也不多，但都是交战地的精锐，跟着萧方旭打汉蛇部的。天黑霜重，有锦衣卫协战，拦下这一小批人不成问题。沈泽川看了眼夜色， 丁桃留在原地，飞升跟着离北铁骑。 六耳被冻醒了，搓着双脚，觉得半条命都要冻没了。他抬起头看边杀骑兵远远地站在前边，都簇拥着床子弩，这弩绝非一人之力可以拉开，一般都会压阵或是守城，是对战时的绝对重型利器，在离北营地里很常见，边杀骑兵在这上边吃过不少苦头。六耳谁也没叫，他双手撑着地面，借着马车的遮挡，悄悄地钻向后边。他匍匐过车底，贴着地面躲开了视线。当他爬到最后，几乎是蹬着鞋往前扑，狼狈地跑了起来。吉达擦着剑，忽然余光一闪，用边沙话喝道： 有人跑了。 边沙骑兵霎时间翻身上马，扬鞭呼喝着追了过来。六耳哪想到吉达眼睛这么毒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在这么深的夜里还能看见自己。他想停下以撒尿为托辞，可是他回过头看见那弯刀都已经出了鞘，便知道今夜不跑就是死。六耳火急火燎地勒紧裤腰带，在泥洼里蹬掉了鞋，他跌倒又爬起来，眼前都是丁牛的死相。他们能在洛山威风起来是因为边杀骑兵，如今他们在洛山成了阶下囚也是因为边杀骑兵。六耳嘴里含糊不清地求爷爷告奶奶，把认识的神佛都求了个遍。这老头脚底生疮，疼得五官都皱在了一起，他怕死，甚至想现在就跪下来求饶。但是边杀骑兵的喝骂声显然不是把六耳抓回去那么简单，他们不缺人，他们缺只能当众宰杀的鸡。六耳哆嗦着跌进了泥洼里，边杀骑兵围了上来，六耳当即就哭了出来。他抬着双手在冰凉的泥水里觉察到自己尿了裤子，那浑浊的尿骚味沾满了裤腿。六耳听不懂边杀话，只能惊恐地给骑兵磕头： 我错了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 六耳无知觉般地哭喊着，边杀骑兵咳了几声，把浓痰啐在六耳脸上，他们用刀鞘砸陷了六耳的背部，让六耳趴在泥洼里喝脏水。六耳两吊长眉被弯刀挑起来，他惶恐地喝着那水，又哭又笑，鼻涕眼泪脏了满脸。吉达站在原地看骑兵戏耍着六耳，他架着一条腿蹬开了床子弩的罩布，喊人把六耳拖远，要让六耳试弩。六耳听见了床子弩挪动的声音，他的胆都吓破了，跪在地上被拖着，不断用双手扇自己耳光，骂着浑话，他干什么要跑。六耳把自己扇得双颊红肿，他被架了起来，吊在了远处。六耳弯着腰，大口大口喘气，看骑兵们给床子弩上箭，那箭粗如耳壁，箭头不同寻常，是铁铸的圆头，从天而降时能把人砸得脑浆迸溅，轮轴咔嗒地转动起来。只要吉达扣下扳机，六耳就能看着箭窜向高空，再砸向自己。六耳失声动着嘴， 不知从哪里涌现出了勇气，咧着黄牙骂道：“ 我操你们祖宗！我操你们祖宗！” 六儿泪流满面，哽咽的像是随时能断气。他以前也是做土匪的，但不是孤家寡人，家里头有儿有女，妻子很好，是跟他出村的青梅竹马，夫妻两人过了年纪才生了三个孩子，其中两个女儿在贤德三年说了亲，只要过了那年冬天就能嫁了。儿子想进守备军，六儿跟雷长明走了好久的关系，才把人送进了端州守备军里。结果那年端州守备军全部死在了茶室天坑，便杀骑兵来屠了城。夜空昏暗，没有星辰，六儿在喘息间呼着白气，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死是活，他掉在这里就像是风里的破絮，轻如鸿毛。吉达没踩动弩，他推开身边的下属去查看，继续用边沙话问着什么。他们对这些重型军械并不熟悉，下属叫了几个土匪来看，吉达拧开水囊喝水，赤膊站在寒夜里等待，就不害怕自己受到六耳的波及，因此趴在地上不敢动。他双眼盯着地上被踩烂的泥洼，看见里边的泥浆在隐约颤动，他以为是自己呼吸太急促给吹的，便用双手捂住了口鼻，谁知那颤动不仅没有停下来，反而变得更加明显。吉达最先察觉不对，他停下了喝水的动作，聚精会神地听了哨请，忽地扔掉了水囊，大声道：“ 有铁骑！” 但是太迟了，在黑夜里匍匐半宿的离北铁骑像是扑出的猛虎，撞得吉达身侧的马车轰然翻了过去，马儿们受惊嘶鸣，被重达百斤的马车给拖倒在地，那床子弩砸溅起泥浆，旧部身边的马车也跟着挪动，几辆重车没有章法地撞在一起，一时间人仰马翻。吉达迅速退身，他沉着地喊着：“ 上马！” 离北铁骑的战马浑身披甲，马蹄声贴近了听就是闷雷，全副武装的铁骑无惧弯刀，他们像是堵黝黑的墙，直接把押运队拦腰撞断了。战马前胸带着长有粗短突刺的铁甲，策马直冲时根本无法阻挡，跑不快的边杀骑兵被弹翻在地，来不及爬起来，就紧跟着被铁蹄踏得血肉模糊。游击照在头盔里，冲侧旁的费胜打了个手势，费胜轻马绕行，和游击一起垂下了长刀，夹袭向吉达。吉达上了马，他像是没有察觉到费胜在靠近，俯身时胯下的矮种马强风一般的跑了起来。吉达直勾勾地盯着游击，两匹马眨眼间就碰在了一起，游击居然挥出了长刀，想直接带走吉达的头颅，然而他挥空了，吉达就像是凭空消失了。下一刻，游击后脑砰的一声被砸上了钝器，游击几乎是瞬间震得口鼻流血，他两个耳朵都被砸失明了。那近似密封的铁甲可以抵挡一切尖锐利器，却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无法抵抗钝器的砸撞。游击摔下了马背，栽在地上，他耳鸣的严重，甚至有刺痛的感觉。他试着爬起身，但是浑身抖得太厉害，血从头盔的缝隙里往外流，他听不清自己的声音，却仍然动着嘴唇：“ 摘掉头。” 铁锤再次砸在了游击的后脑，一下一下把那头盔砸到变形，血浆乱流在地上，游击没有声音了。吉达蹲在游击的背上，抹掉蝎子纹身上的血迹，用手指送进了嘴里，他求结的肌肉蕴含着惊人的爆发力，他抬起铁锤盯住了费胜。费胜的汗毛直竖，坐下的马在畏惧地甩头，费胜艰难地吞咽着唾液。在做了这么多年的锦衣卫以后， 他竟然被对方的眼神吓退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